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了，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周末版，各位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孙涛。 首先要祝我们的听众朋友周末愉快。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是同步播出的，欢迎大家能够下载，然后呢您可以听回放，包括可以留言跟我们互动。 有句话叫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是不是？曾几何时。当然人家现在丰田啊也还是这个汽车界的第一巨头吧。 不行， 现在不行了， 不行， 比亚迪第一巨头了。 也不行， 也不行。 因为那天我不是说了吗，说最新的世界排名，就是说这个车企它的市值，你懂吧， 市值， 就是股票啊什么的全都市值排名第一的是 T 啊 T 啊，那 不哇 啊， 然后排名第二的是丰田， 但是它销售量还没人家没有丰田大吧。 那是那样，但是所谓的市值就是它现在的市场 值那么多 钱，值这么多钱 啊， 好厉害了 啊！ 所以现在丰田虽然出产了这么多的车，大家的心目当中丰田就有一句话，就是 开不坏的丰田， 开不坏的丰田，到哪儿都能见到丰田。它的市值才占 T 的三分之一。但是第三是咱们的骄傲 啊， 比亚迪。 你看，我记得在2005年左右吧，那时候咱们的比亚迪自己出了一个车，叫什么 F3 还是 F 几，对吧？那个时候我记得是出了一个新闻，就是说比亚迪是专门上人家丰田，那个跟人聊，那我们也想出一个那种车，然后那个弄一个那模型什么，人家把当时的那个卡罗拉的那个花冠吧，好像已经现在那个车现在已经挺少的了， 也还有， 对吧？然后把那个车等于那个车的模型，卖给了比亚迪，比亚迪照着那个车基本改了改啊，然后出的他那个 F 三，就是那时候咱那个比亚迪是。求人家的那个状态啊，没想到在今年出了一个大新闻，现在是丰田主动的上咱比亚迪这儿，已经把那个多少年前那个状态已经转过来，主动求比亚迪说那个咱一块儿弄个电的吧，是不是你也来50%的股？王老师，这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咱们 厉害了，现在 咱们终于翻身了， 翻身了。 而且比亚迪确实是现在，你想我看到的最新数据说，比亚迪在今年的销售量，半年算和全年算，都超额完成了他的任务。在全国呀，这个量，所以他现在的市值包括他的股票都在往上翻。市场效果非常的好。而且人家市场效果不光说，那他出了很多的，比如说油车和汽车啊，市场上能够看到的车型相对比较多，同时人家的公司也在出产电池。现在有很多耳熟能详的一些大主机厂都使得比亚迪的电池，做得不错。 就说明人家这么多年一直认准一条路啊，一直走， 是 一直走， 是 你走到有一天一定会有成效。而且说明人家现在这个战略眼光，咱现在看啊，非常准确。 不，主要是因为把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都用在创新和研发上。你只有创新了，你才能不走老路。你要不创新，你只能说，你把那给我呗，你卖我呗，你永远都在嚼人家都嚼过的馍。 对，我记得丰田在好多好多年前，他们也出过一个类似的，叫什么氢能源的电车， 对，氢能源 是吧？ 对， 那个当时也是那个雄心勃勃，感觉也是那个以后要大展拳脚，但是这么多年好像一直没发展起来， 是 对吧？ 是， 而且他那个好像说是电池的那个基础设施什么的，基础研究还是跟不上，对吧？说明他们其实可能动的相对就不算太早了，但是呢还选错了方向。咱们呢可能动的算比较早，现在你看这一路 高歌猛进， 嗯， 对不对？这真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现在最棒了啊！ 对，当然，跟丰田和比亚迪合作这，咱们可以再多说两句啊。 嗯， 就这个本次丰田跟比亚迪合作的主要的聚焦点是在比亚迪的这个磷酸铁锂刀片电池和低成本的工程技术。 嗯， 啊，而且呢，有消息人士呢也说了，说这个丰田的这款新车的价格将具有相当好的竞争力 哦， 它的售价呢可能是低于20万人民币、 哦、 目标呢是中国市场的一个细分市场、 嗯、 预计 T、啊、将针对这个市场在未来两年内推出一款小型汽车、 哎、你看大家现在20万左右这个市场也在争夺的很激烈， 哎呀，这竞争的好激烈， 我觉得原来这好像是电车的一个主要的价格区间， 那当 然除了几个， 那当然 特斯拉呀、蔚来呀、 嗯、 那些相对人家定位高端那个牌子、 嗯、 其他的大部分的车， 嗯， 就是在原来有补贴的时候、 嗯、 拿完补贴大概都是在20万以下这个区间上、 是是、嗯、但是现在竞争真的太激烈了，比如说咱们自主品牌现在出了很多、哎、出了很多电车、 嗯、 然后比如说造车新势力、 嗯、 啊出了很多的电车，你比如像刚才你说的小鹏啊、 嗯、 包括蔚来，这都算新势力、 嗯嗯、 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很多耳熟能详的超过百年的车企、 嗯、 你比如说像奔驰， 对， 像宝马， 嗯， 都相继推出了自己的纯电车， 对， 纯电，包括奥迪、嗯嗯都是纯电、 啊、大众现在也做呀，我现在那个朋友圈每天都收到广告， 是 什么什么一个车40万不到，什么大众什么什么什么， 是 天天发这些， 是是 是, 是啊，行了，咱们不说这些了、 嗯、 啊，以前呢都是年轻人到处去漂泊， 嗯 啊，闯荡， 嗯， 老林今年60岁， 嗯， 12月1号从单位退休了， 嗯， 退休之后呢，他一天也没闲着。马上就来到了女儿所在的城市帮着带孩子，成了一名老漂族， 嗯啊，这都新词儿啊， 是是、嗯、那中国流动人口的发展报告呢显示了，说我国流动人口已经进入家庭这个家庭化的迁移了，当农家子弟扎根在城市，由于养老和这个教育那个孩子的这个双重的考量吧、 哎嗯、 很多的父辈呢也选择了，哎，我得进城，从离乡到融入，这些父辈们也经历了许多充满了这个滋味的故事吧，从鸡犬相闻的乡村，然后来到了钢筋水泥的城市， 嗯， 反正初来乍到的这些朋友吧， 嗯， 反正得慢慢的去融入到这个城市当中、 哎、你要说融入不容易， 哎， 我今儿看了一个他们拍的那个小片儿， 嗯，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嗯、 里头演的是一个就是咱们这个年龄的人，30-40岁的人，然后呢他爸爸就按咱这新闻说就是等于是一个老漂族，因为身体不好了来投奔儿子，儿子带着他去医院看病啊什么的，一上这个车，当时有一幕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一上车咱现在不导航吗， 对， 导航的说话呀什么前方左转前方右转，然后这时候那老爷子就特别奇怪的看着他儿子说，这女的怎么老跟你说话呀，她在哪儿呢？然后他儿子就说，这导航她就那个看着咱们呢，在哪儿，他爸说在哪儿看，卫星上她就看咱们一个人嘛，这得给人家多少钱，说她在卫星上能看清咱们这一切吗，你就感觉到老年人他可能要适应，比如说从一个咱说农村或者说从一个小地方，然后他可能没有接触过这些东西，突然来了以后他又很大岁数了，突然接触这一切，从导航啊等等这一切可能真的是需要一个过程，尤其是人啊，我觉得越老了以后可能越不愿意动地儿， 对，他会变得相对的固执， 哎， 然后去，因为他已经习惯了某种生活状态了， 啊、对， 让他去尝试着去一个新的地方， 嗯， 哎，好难好难。 对， 不过那天我看了另外一个消息，看完了以后我觉得哦，好温暖，说在南方的某地吧，啊，说有三位老人，岁数加起来241岁， 嗯， 三位老人，然后三个人一合计，因为都退休了嘛， 嗯， 而且都固定有退休金啊，人就说人家是有收入的， 衣食无忧的， 哎，对，但是这三位老人一合计，人家开了一个饭馆， 开一饭馆， 哎，开一饭馆， 累， 而且三个人分工极明细，因为你想有 八十郎当岁的，有七十郎当岁的，就是这个，因为所以才加起来241岁嘛。然后人分工啊 ，A 大爷 啊 是专门包饺子的 哦，包饺子。 哎 ，B 大爷专门煎饺子的 哦 ，C 大爷呢，那当然就 收钱跑堂。是不是？ 那这别呀。那你比如说 煮饺子， 哎，对，煮啊什么的，这个 啊， 三个人一块配合 啊。 后来呢？后来就问嘛，说那您三个人都有固定的收入，怎么又想起来要开个馆子呀？ 啊， 说这么辛苦。后来人三儿说，我们也是有梦想的， 有梦想。 我们三个人一合计，打算用开饭馆挣的钱 啊， 以后要买一辆房车， 买辆房车， 哎。然后说之后我们三个人要开着这辆房车走遍祖国的大江南北。 哎呦， 哎，我觉得这很温暖啊。 哎呀，那这个饭馆得赶紧盈利， 哎， 是不是？因为年龄渐大，这个真的是一天说一天话。咱们现在你看，那天我看一本书上有一个小孩，也不能叫小孩，跟我年龄差不多，86、87年的，人家就去好多中亚的那个地方，那个好多国家呀。去的地方没有什么旅行团之类的，这些就是一看那个线路就是没有旅行团走过，就是你必须得到当地找当地的司机，然后雇人带你去，而且很多地儿都是无人区，过得非常非常苦。他写那个书大家都很喜欢看，有一阵儿还在那个有一个网站上排名到第一了，好多人就问他说，你这个为什么呀，说你这个为什么那么多舒适的地儿不去，非要那个走这个特别苦的，这个是苦行，觉得他是苦行。他说我也不是刻意追求苦行，因为那地儿确实他就是这状态，而且你别看我是苦行啊，我钱可一点不少花，因为你有成熟的旅游线路旅行团以后，那些地儿开发的多了，相对你的吃住行都便宜。 对， 当有10个司机都跑这条线了以后，价格自然就下来。 哎呀呀， 现在是我去那些地儿啊，连线都没有。 嗯， 你不给人家高价，人家还不带你去呢。说你别看我苦行，我来不了。好多上了一定年纪的，50来岁、40多岁人就开始说，说我们年轻时候也可以这样。但是随着年龄渐大以后，你就会发现，那个地儿如果吃的不舒适，住的不舒适，飞机不舒适，你就不去了，你就到了那个岁数以后，你就吃不了这些苦了， 对， 你受不了了。所以我觉得几个大爷也是这个意思，开房车出去，就算是您能在车里住，那精神头跟不上了，那确实也是需要的。 对，所以看完这个，我虽然觉得很温暖，但是我也觉得，接踵而至的有一些问题。你比如说，第一，三位大爷年事已高， 对。 这个开房车 240平均80，你是 这个开房车出去，你比如说视力啊、驾驶技术啊等等这些，可能是得经受得住考验 啊， 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呢，你想像这样的新闻已经发出来了，很多朋友都说了，哎，支持大爷们啊，希望大爷这个家庭梦想早日实现 啊， 捧场。 都去吃， 都吃， 包不出来，是 仨大爷太辛苦了， 哎， 太辛苦了，这个也不太行。 提高饺子的单价，一个卖1块钱变成一个卖10块，少奋斗10年。 所以以至于到第三点，我想，哦，也许会有另外一个结果。就是大家一捧场说，哦，太好吃了，大爷们说。房车不要了 啊！ 我们准备开连锁。 我们的梦想变了，是不是？房车没劲了。我们觉得按照现在这个，我们这3年，在我们加起来那个260岁左右的时候，我们这公司上市了。 你看， 在我们280岁左右的时候，我们就包机。 你看， 是包机游世界各地了。开房车太辛苦了。 都说本科比高职强。但是在就业领域现在可能会倒过来，如今很多中高级的这个职业技术院校的学生往往都没毕业呢，哇，各大企业就开始抢人，而且一抢就抢没了。孙志娟是深圳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还没毕业手上就已经有2到4个录用通知书了。近年来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是偏低的，也是造成技能人才短缺的原因之一。大量适应科技发展的高端技能人才，是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的中坚力量。 那技能人才的培养极为重要。12月9号的国务院学位办印发了意见，职业本科纳入现有学士学位工作体系，按学科门类授予学士学位，在证书效用方面两者价值一样。 你看咱们现在好多孩子在选择职业的时候还是觉得好像高职低人一等，是不是家长也有这个想法，觉得我们孩子有出息应该上正经大学，对吧，然后实在哪个大学都考不上，三本都不行的，才上高职。但是上完大学毕业以后，你会发现真正到了社会上，很多的大学生，很多的专业，咱现在不说本科生了，硕士生博士生找不着工作的 有 大有人在， 有 是吧，什么海归变海带这都不新鲜了，反倒是人家这些所谓高职的学生，人家那个专业真的瞄着市场来的， 是 不是，人家现在市场缺什么我就来什么，而且真的是供不应求， 是 就咱现在那个培训体系和市场的那个缺口不成比例， 对啊，对，就是人家这个所谓的高职的这个人家是真正对症下药 啊，对， 有手艺的， 对， 我老说未来我们要学的这些一定得学一门手艺，现在学的很多的东西当然也很好啊，但是你要真说是手艺吗，我倒是觉得可能 差点意思， 可能不全是啊，不全是， 就不是在任何地儿都能养活你自己， 哎，当然 是不是， 当然 像我们这专业就不算手艺 啊，当然了， 是不是？我那个前两年去德化的时候，认识了一个跟我比我大一岁，人家是专门做工艺美术，他是专门在德化雕佛像啊，做那些，做得非常好。在30岁多一点的时候，人家已经就是全国的叫工艺美术什么大师了， 哎呀， 很厉害。前两天我看他上了咱们那个央视有一个什么鉴宝还是什么那个节目，就是猜他雕的那个佛像，那个现在的市场价值是多少钱啊，就是大家那个猜啊，我一看我说，哎，这不是那朋友德生吗，那德生人家就是从小就学这一门手艺啊，真的从可能从10几岁仿名师，每天就在自己那个工作室里就雕啊，因为那个他给我讲了很半天，我看不太出太大的区别。他跟我说，你看啊，比如咱看那都是一个人物的那个造型，一个佛像，他说你看人这个眼睛这一块儿，说这个叫什么什么眼，是某一个大师的独创，是这种眼的造型叫什么什么什么眼型啊，说你再看这个，给我看了好几个，我真是看不出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人家说越是这种细微的，哪怕可能就是眼角这个纹往上扬一点或者平一点，他说这个在专业程度上都是非常非常难的， 是 这个就不是你们外行人能懂的啊，人家说那意思，所以人就说你找准一个技能，像刚才你说的，一直钻研一直钻研，到最后一定会能成功， 当然当然，当然咱聊一题外话，就是因为那天不是说了吗，说现在的网络的主播呀，带货呀等等，这已经被正式的定为是一门职业了， 职业， 是一门职业，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大学也有这样的课程， 专业， 也有这样的课程，所以现在那天有一个数据嘛，就是说了，说现在保守估计，说从事这个行业的，你比如说网络主播呀，网络带货的这些销售人员啊，包括写这个台本的呀，策划的呀，包括到市场上去啊搜寻好物的呀，大概这个行业当中有4000万人 哦， 这个面很大的，但是我相信这里面也是良莠不齐的， 那肯定， 所以我就希望呢，比如说在学校学习的时候，最好把比如说以后到这个行当中，比如说你的品行啊，你在说什么的尺度啊，这些方面应该从根儿上应该抓紧 规范一下， 要规范一下。你想，我这两天看了那个央视的一个新闻，看完了以后我就说，哎呀，我说这个市场啊真是太混乱了。他大概那意思就是赌石，说赌石啪，那因为网络上的嘛，说你看啊，赌石啊，你当时下单，我们要当时接。说您看这个石头，拿那个小手电一照，嚯， 这个城晒、 哦、 啊，这个水、 哦、 啊，这个正好、 哦、 开这个100个， 100万 啊，100个 啊、哦。 当然了，如果要是大家那个那什么什么的话啊，6688 啊， 当时我们就可以开 哦, 哦。 如果要是啪打开了，里头全是您需要的那 啊、 哦，您赚到了 哦， 就类似这种术语啊 啊啊、哦哦 哦。那当然，很多人就在哇天哪， 100万 已经降到6000多了，这。哦这太值了， 我觉得有点不敢相信了。 哎，这太值了 啊，太值了！ 所以有很多人都下单 啊、 哦、啊， 6000多就下单了。 哎，对对对，嗯、当然这是个骗局啊。 哦， 当然是个骗局， 这都能骗了。 那、啊、当然 不是现场直播吗？ 是直播呀。 啊， 这直播 他知道里头开不出来。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哦，不是赌， 对， 就是结局已注定。 哎，已注定， 是、 啊、已注定， 是不是？开始的很美丽， 啊、 结束的没道理。 是是是。当然了，央视播了这个，就肯定已经把这个端了。 哦、 啊、已经有过结果了。 啊， 所以我就说。哎呀，网络上啊，什么什么人都有， 有待规范。 哎，一定要规范。 哎，对对对，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咱们买东西也有假货， 嗯、 你就是不要相信说在直播领域， 嗯， 它就没有了， 当然 是吧，不可能一下就没有，逐渐会好。 是是是、嗯、是好。 在朋友那儿听说，知心的你曾回来过，想请他替我向你问候，只为了怕见了说不出口。你对以往的感触还多不多？曾让我心碎的你，我依然在朋友那儿听说，知心的你曾找过我，我要他帮我对你隐瞒，至少他见了面会更难过。我对你选择了现在的他。 中，这一种想见不能见的伤痛，让我对你的思念越来越浓，我却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有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痛，有一种爱还埋藏在我心中，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这一种想见不能见的伤痛，让我对你的思念越来越浓，我只能把你放在我。 新闻也可以很有趣，大城小事周末版。 一到五，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啊，哎，真辛苦，出门堵，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了，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提到互联网了。都说互联网赚得多，可您知道吗？数据显示，2020年互联网从业者从未有过年终奖的比例达到了8.49%。 哦， 与金融、法律、生化环境、等等吧，这些行业相比吧，占比都是最高的。其次，25.3%的互联网从业者年终奖在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上的比例也就2.9%。低于1,000元的年终奖的也有23.1%，差距很大的。 低于1,000 啊， 还敢叫年终奖。 值得注意的是啊，根据这个网站发布的2020年的白领年终奖调研报告显示，2020年全国白领年终奖平均值是7826元，年终奖过万的只有29.2%。也就是说，拿到10,000块钱年终奖的，就占胜了全国超过70%的上班族。 哎呀，那这么一说，好多朋友听完这个消息以后，心里这个优越感丛生，是不是？ 那当然， 拿有的时候拿10,000块钱，好多人还骂说这个单位的老板实在太抠了。 嗯， 现在一看，给你10,000，你就超过了70%的人。 嗯， 但是你说这个互联网行业好多没有10,000块钱年终奖。我表示质疑，那可能是因为人家平时挣的就比你多多了，是不是？人家已经不惜的要年终奖了，平时就已经盆满钵满，对不对？再发年终奖都觉得哎有点不好意思，别给我了，我这钱太多了。 就讨厌你这样活这么明白的。不过我今天看那个宝他们家，人家家那个新出了一些那个奖惩的规定 哦 啊，所以好多人在底下评价就说：“哎呀，每每看到这样的这个奖惩的规定，我们都说这是别人家的公司 哦 啊，人家那上的，比如说啊，类似于说啊，第一，带薪休假政策，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年假政策什么什么什么 哦， 然后包括产假政策什么什么，全是利好的政策。同时人也说了，一个星期当中可以有一天，你选择在哪儿上班都成 啊。真的吗？ 啊，你比如说单位附近 啊， 咖啡馆 啊， 在家都可以 哦， 没有问题 哦，这也行 啊，当然可以， 你给人干完活就行了。 是是是， 是不是？ 所以好多人都说，哎呀，这就是传说中的别人家的公司。 这现在还真不是别人家的公司了，这以后可能会成为一个趋势。 是的，是的，是的。 那天我看外国的网站上写了一个，说现在国外有很多年轻人选择一种工作方式，就叫游牧族。游牧族，大家顾名思义啊，就是，溜达着把活就干了。就是你刚才说那意思，比如说谁谁那个公司规定了，有一天 你可以在咖啡厅干活也行，你在那儿，这我不管你，然后呢你按时把活给我交了就行。他们说现在有很多国外的年轻人就是这样，就是因为咱们现在的这个电脑啊等等网络这个发达，他其实在哪儿干活很多工种都已经不再是必须到一个地儿了。比如你看像咱们刚工作的时候，那时候你说你要到电视台或者到电台你要剪辑，你说你拍完片子了你要剪，你不能想象你说我在家剪了，你必须得来台里的机房。 对呀，你得对编啊， 对吧，是这个问题。包括咱们录音也是，你说那个你自己在家你就弄了，台里的设备包括那个剪辑器你原来你都不具备，现在是你在家自己鼓捣鼓捣你这些你都能弄。我见过有好多人配音的出去玩了带一个小的那个麦克，带一个笔记本，走哪录哪，包括现在有的麦克出的插手机就能录。 是， 我觉得这些就是现在大家想象不到的。然后还有就是人家有好多人不是这么专业性强的，比如人写个东西什么做个图什么的，也是一个笔记本电脑， 是 走到哪儿干哪儿。而说现在国外有好多人就是这样，就是我时不时的打点零工，游牧啊，打点零工，然后呢晚上在那个酒店啊或者民宿里头我就干干活，干干活呢挣一点旅费，挣完这个旅费以后白天我全世界各地该玩玩该闹闹，也是一种现在算是新兴的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对吧？我觉得咱们这也算是与时俱进， 是 跟着世界大家的走。有人说这就像回到了那个在上个世纪那种二三十年代那个感觉。 嗯，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候，非常流行这全世界各地的人到处溜达，到处体验啊，就是尤其是在欧洲，他那时候经济刚起来以后，他会有这个感觉的。我觉得我有钱了，而且国外人有那种我要出去做所谓的那种博物研究，他很喜欢，就是我到中国来溜达一趟，把中国的这些见闻写一个东西发回去，在我们英国一发，你看说这个我们不知道没见过，那阵儿很流行，所以就全世界各地大家来回的走，说现在可能又回到那个风潮，就是大家那个随便干一点什么，灵活的工作时间，灵活的工作地点，最后呢也满足你周游世界的这个需求，我觉得也挺好的啊。 世界上呢有很多的事情都有着反而说不太清楚的这个相似感吧。有网友发现在11月30号领奖现场和今年的2月1号领奖现场的这个领奖人脖子上的左侧都有一颗黑痣，被网友质疑说又老演员了吧，怎么都同一个人呢？也有网友调侃说志同道合。据这个人家海南的体彩报道啊，说两位领奖人都是王先生，而且都是80后。近期的王先生是一位新海南人，目前呢在海口经商，而2月的王先生是海南本地人，在12月13号的这个海南体彩客服工作人员的回应，人家就是说了，核实了，不是一人啊，别瞎想。 尤其现在啊，我发现戴着口罩以后啊，好多人长得都挺像。一旦是你那个身形差不多，稍微眼睛部分差不太多的话，你看好多人都觉得长得一样。我经常看见街上有的人长得都特别像我一个朋友，原因就是他们的发型包括戴的那个眼镜高矮胖瘦，你觉得极其类似。尤其像这种人家那个中大奖领奖那捂得更严实 啊，对， 是不是？ 对，所以这种作假的可能性相对比较低。 现在的社会大家监督的这么全， 是的是的，因为太被很多人关注了， 对， 所以你想作假不容易。而且再其次啊，再其次，据我了解，你比如说在你购买现场，据说是人家要求的，我只是说据说啊，据说人家要求的，就是你那儿必须得有一个对着购买人的一个摄像头。 得核对是不是一个人。 对，就是每次来买的人他都有一个摄像头他在监录着。包括说好，这次我们开奖了，比如大乐透啊，开奖了，我们现在有一个朋友挣了100块钱，好了，人家瞬间人就可以知道这注奖是哪天哪天的下午几点几点，然后在什么什么地儿买 的。 对，这些全都有，所以你想作假一点可能就没有。 对啊，我觉得这个也越来越公平了。不过 好多人啊，一旦看见这种，比如什么中奖啊，什么这种小概率事件， 嗯， 他好总结， 嗯， 比如那个网上或者那个有的那个杂志上，经常会过去有这种说你这个长成什么什么样的人， 嗯， 比较容易中奖， 嗯， 啊，人就给你罗列几个，比如就像这说哪儿哪儿有一颗黑痣， 嗯， 比如说姓王， 嗯， 是八十年代生姓王的人， 嗯， 然后脸上有一颗黑痣，这你买彩票吧。肯定中，大家都会总结， 嗯， 但是这个时间跨度可能是离得很远，这个最后你发现其实不太具备任何的可参考性，对吧？ 照这么说，一会儿我也买一个， 你得改个身份证，八零我把姓改成王，我可以去，但我现在缺一颗痣啊，我也一会儿去什么西单什么找一个那种点痣的地方，让人给我画一个。 在收听的是《大城小事》周末版。 一到五，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啊，哎，真辛苦，出门堵。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 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在湖南长沙，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带着二维码进店行乞，那店员呢拿出事先录好的这个录音循环播放，月入过万，车接车送，每天来要钱，提醒顾客不要被骗。那目击者周先生就说了，确实看到过车接车送这位老人，会消耗人的同情心。 嗯， 这种搞笑驱赶方式很有效。 对，还有一个也跟他是一样，在西安那边，城管人家用一个喇叭循环播放，因为那地儿也有一个长期乞讨的老人，播放的是我是骗子，我比你们都有钱，我在老家给孩子买了房，娶了媳妇儿。无论这个老人怎么谩骂推搡，人城管人员是始终跟着这个老人。周围商户也说，你说钟楼这块儿啊，乞讨的人确实比较多，好多人看着眼熟，呵呵，这城管这么做挺对的。我原来这得好多好多年前，咱们那个东方时空节目报道过，就是他们跟踪这个乞丐集团啊，就是发现里头有好多这样的情况。当然这里头确实肯定是有一部分人确实是生活非常困难，但是还有一部分人按当时那个记者调查那个结果，就是人家是职业乞丐，就是人家每天上班有点儿，下班有点儿，在哪儿上班都有点儿。 哎呀呀呀！ 就是比如说早上几点从哪儿出发，晚上在哪儿集合，集合完了你王维你负责那一片儿，孙涛你负责这一片儿，大家是分片儿的，也有所谓的区域竞争啊。王维不能来我这片儿，我不能来他那片儿。然后他们也打入了那个集团嘛。那记者当时我现在就觉得非常佩服。他在好多好多年前，他说睡了好几天的北京站。他说白天的北京站和夜里的北京站是两回事儿。白天是人流涌动的，他说到晚上以后，你会发现大广场上睡很多人的，好多好多年前了。就是所谓当时说那丐帮，有好多人就都在北京站那广场上弄个凉席就睡了。慢慢化妆了很长时间，打入了他们那个内部以后，会发现这里头是一个产业链啊，里头有很多那个违法的那个成分，包括比如说有那个拐卖小孩的，有把那个小朋友诚心弄伤弄残，然后让他们去乞讨的，会发现有好多就像咱们刚才说那两条一样，有的人真比咱们当时的那个生活水平高多了，去了某一个乞丐家，人家家里那时候什么高清的什么 DVD 机呀、什么那些，要啥有啥，人一个月带干不带干的意思就是要个10000多2万块钱。那时候咱们普遍一般人才挣几千块钱的时候，人家就月入过万了。所以就是这些事儿现在好多人就利用大家的这个善心去骗钱，这其实是最可恨的。 哎呀， 对吧， 主要更可恨的是不劳而获，而且还是用这样的方式不劳而获， 对， 特别不好。 嗯， 所以相反再讲一另外一个例子， 嗯， 但是跟不劳而获没什么关系啊， 嗯， 那是属于另外一种环境。说有一孩子，那个在家的时候不小心把他妈精心养的一盆灵芝，这好厉害的 灵芝， 一盆灵芝， 我的妈 啊，那盆啪摔地上碎了。得想完了，我妈回来就跟我急了。 哦， 后来他妈回来以后，当然跟孩子急了。 对， 说我这多少钱买的呀？ 传家宝、 我这，发现问题了。 哦， 说这个，因为从盆里不是碎了吗？然后这个灵芝底下那个根部，居然被钉在了一块板子上。 钉在里头有个板儿。 钉在板子上以后，上头盖上土了。上头长的灵芝。后来再一细看， 那不能是真的。 假的 啊！ 给他妈气的 哦！ 说你哥，咱先不说这灵芝我多少钱买的 啊、 我傻兮兮的半年了，我还没事往上浇水呀、往上施肥呀，都干这。闹老师一钉板子上的假灵芝 不是因为孩子没准哪天给磨成包子粉喝了，是不是？这更可怕，说明孩子是故意的，对不对？早就发现这个事儿了 哦， 跟你说是假的呀。 孩子觉得妈妈的面子受不了， 哦， 通过自己这种犯错的方式让妈妈幡然悔悟，是不是孩子智商情商都太高了，啊， 行吧。哎呀，睡得好的家庭可能床品颜色也是相似的。在南通发布的新国民床单流行色蓝色，南通一座为半数中国人睡眠问题操心的城市，数据显示全国有一半的床品都是这儿造的。此次发布的床单流行色也是为呼吁大家关注睡眠健康，蓝色有益于缓解疲劳。 王老师家的那个床单是什么颜色？ 黄色。 黄色， 我说怎么睡得那么燥呢？ 越睡越兴奋。是不是睁眼以后就觉得是阳光灿烂， 嗯， 心情可能也挺好。 哎， 蓝色大家会觉得冬天睡有点凉， 是 是不是感觉 是 感觉钻被窝都不是那么暖和， 是， 但是确实颜色有各种缓解人的那个相对一方面的那个精神的作用，啊， 是这样。 有的我那个看过一本书写的，他说饭店， 嗯， 说尽量刷粉色，我至今没见过哪个饭店是粉的啊，少吧， 也有， 只有那种就是供少女们去拍照的那种地儿， 嗯， 经常人会弄的一屋都是粉的，但是大部分的餐厅没有粉色。然后那个书上是这么写的，说粉色能够促进人的食欲，所以餐厅都应该刷粉色。我也不知道他这个研究可能研究的是不太准，不然他这个理论要是准的话，那么多餐厅为什么没有一个效仿的？下次大家吃饭的时候看一看，你就是说弄一粉的搁边上，你看看你是不是能促进食欲啊。 哎，当然跟颜色有关系的，商品有很多， 哎， 但是我倒是觉得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家对于颜色的选择和喜欢可能越来越趋于 个性化。 个性化， 啊， 跟过去不一样，因为现在不是特别流行看一些所谓的老照片， 嗯 啊，比如说哎呀来看看这是原来的王府井，这是原来的大石烂， 嗯， 那个时候的颜色可能相对 黑白灰， 哎，单调，相对单调，包括大家的穿着呀搭配呀所谓的色彩，都单调，啊，但是你比如说像现在我今天上节目的时候还在说一个问题，我说现在原来大家都觉得绿色，对吧，可能有一些特种的服装是绿色的， 邮政， 哎，特种的服装是绿色的，但是呢现在不，现在有一些车的颜色绿色的， 哎， 而且我觉得好漂亮那个绿，就是这个颜色在跟它的车的形状配起来，我觉得哇，百搭 啊， 特别漂亮。 英国女王绿 啊，对吧？ 是不是那捷豹？ 对 呀， 你比如说捷豹 啊， 那个绿哇好看 啊。 然后再比如说现在奥迪新出的 啊， 那个欧肉的 啊， 绿色 啊， 当然有特定的一种绿的名字 啊， 好看 啊， 哎，真的漂亮。 对，包括今年雷克萨斯的那个新款。也出了一个叫什么什么绿， 嗯， 也特多人抢， 对吧？ 我觉得现在真的像你说的，大家在颜色上也要追求多元了，不是原来的那个所谓的黑白红， 哎，对对， 就这老几样， 现在很多了，很多了， 对吧？ 包括你像现在特别流行一个叫改色膜， 哦， 就是你车颜色可以重新贴。 哦， 重新贴改色膜，我专门看过人家改色膜的那个本儿啊， 啊， 就类似于咱们去美容美发说，您想染个 什么 颜色的， 哦， 那都有各种各样的对比图，你就可以来 哦，不用喷漆， 膜啪一贴就行，而且人说了，哦，好了，那个这个膜 会掉吗？这种 不，没事没事，说这个膜在您车上 啊， 嗯，至少能坚持3到5年， 哦， 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没事啊， 啊， 如果您说嗯，就2年，我不想， 啊， 没问题，换一个色， 撕了， 撕了，重新再贴一个。 哦， 这样的话，你永远觉得哎，我开了辆新车 哦。 你知道现在哪种色特流行？ 是哪种色儿 啊？就是说所谓的改车的颜色的这个贴的膜， 贴的我看过，他们有那种就渐变的 啊，不 不是，那个， 那渐变的可不是贴的膜， 不是贴，那是喷的， 哎，那个是喷的 啊， 那个不是一般手艺能做得出来的， 哦，真的呀， 那个不容易 啊。 贴膜现在最流行的一种颜色叫蒂芙尼蓝 啊，蒂芙尼蓝， 哎，特别流行， 啊，这现在流行啊，就是一层膜呀， 哎，就一层膜， 哎，这一层膜和喷一遍漆哪个更贵？ 当然喷漆贵了， 喷漆贵， 当然 膜便宜， 膜便宜啊， 哦，但 而且你要是卖二手车的时候，人家得问你， 嗯，